起床了吗？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来叫醒各位的耳朵。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来欢乐你的上班路。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全新一周，感觉各位都过了一个非常凉爽、舒适并且开心的周末。来到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哈，跟我们来讲说自己签到啊、抢榜啊。那么还有人呢，惊喜的发现了周六郭鹏的身影。郭鹏，你周六是去马泉迎奥来了吗？ 啊，没有啊。 那应该是有朋友把你认错了。 昨天还有人说我下午在开始卖一款酒的广告，然后我就在想我的声音是有多没有辨识度啊，基本所有人都能听得出来、啊、 是玉帝大声喝啥酒的那个酒吗？ 并不是啊。 欢迎大家也在每个周末哈、啊、寻找一下我跟郭鹏的身影，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话，大胆的去跟我们打招呼就可以了。 嗯， 那么今天首先来看一下全新一周我们的签到排名前十位。 OK， 哇哦，第一名我一见你就笑，第二名是阿波茨德，感觉都是新朋友，第三名是黑与白的对比，第四名是小老虎，第五名是张大宝、 嗯、 感觉过了一个周我们这个签到排名的顺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 是，但是后五位呢一看就还是都是老朋友了，第六名呢是布兜和麦兜，第七名是翠翠，第八名江中草珊瑚，第九名山顶洞人，第十名雪云轩。来贡献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感谢各位已经早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报道了啊、 嗯、 那还有很多朋友来手动签到了，王能能、兵哥、高涛还有平行世界哈等等的，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上个周末呢大家去哪里了？真的感觉这个天气变化了之后有了一丝丝的秋高气爽，非常舒服的感觉。 那是一丝丝吗？昨天晚上我回来已经被冻成山顶洞人了啊。 你应该是赶上了一场大雨吧、嗯、 对。 那么今天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也聊一个非常清爽的话题、 嗯、 因为这个人的歌曲呢就像是清风拂面一样的舒服。 是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我觉得跟最近的一款综艺有关系。前两天说到的《爸爸去哪儿》的下一季嘛、 嗯、 然后正当我在寻找这类亲子类的歌曲的时候呢，我忽然发现2006年呢梁静茹翻唱过一首《小手拉大手》。 对、啊、 但是我一直以为那首歌曲是她自己写的哈。 就是梁静茹有翻唱过很多日本歌手的歌，但是我们其实都不是很熟悉，比如说还有一首叫做《不想睡》，它其实就是根据冲绳民谣改编的、 嗯、 所以具有浓厚的日本演歌的风味在。 对，所以呢那首《小手拉大手》呢实际上是过亚米乃的代表作《幻化成风》，而且这首歌曲呢是吉卜力动画《猫的报恩》其中的主题单曲。所以呢我在想，哎，那我们翻唱的日本音乐到底有多少呢？今天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一首歌曲其实它也是翻唱的啊。 来考验一下大家了、啊、我们早安音乐秀我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个个都是大拿，所以今天我们来玩一道音乐题，来问问大家你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和音乐人，或者你知道哪些歌曲是翻唱了日本的经典歌曲的呢？ 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们先听一下前奏好不好，来听两句。 这首歌也是日本歌改编的。 对啊，我也在想这首歌都是日本歌改编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有点这个重新来追忆起了当年那段时间，而且会有点惊愕的感觉哈。 这首歌呢是香港 TVB 电视剧《他来自天堂》的主题曲，但是李克勤是重新给他填了广东话的词啊。 嗯， 那他是日本哪位歌手啊？ 他的是立川俊之的一首歌曲啊。 嗯，那么今天各位请把你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和音乐人，或者你知道哪些歌曲是翻唱自日本歌曲，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忍不住跟唱了一路啊，来自李克勤的这首非常精彩的《红日》。 对， 那么今天呢，很多朋友也已经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啊。 嗯， 比如说鱼跟我们说呢，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对， 这就是翻唱自日本歌曲《男与女》。 然后呢，白白呢也补充了一句啊，《花心》其实说的也是周华健那首歌曲啊，也是翻唱自日本的一首歌曲。 还有高涛也说，听到《红日》是翻唱，我浑身一震啊！我刚刚知道，原来刘若英的《后来》是。翻唱， 其实我当时知道后来是翻唱，我也吃了一惊哈， 一直以为是他自己创作的哈。 对， 还有呢，木易也提到了说邱玉农好像也是，是的，而且是翻唱了就是广东话版还有普通话版的两个版本。 是， 那么康旭也跟我们说，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也是翻唱的歌曲。 哎，好像我们今天大家都是以翻唱为主，其实大家还可以再扩充一点点，就你喜欢的日本歌曲。前两天我们其实放了很多，包括《灌篮高手》的主题音乐，对不对哈？ 对，熊哥就提到了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久石让啊。因为他跟宫崎骏爷爷这个 CP 啊，真的是大家喜欢了很多年。那翻唱歌曲印象最深的就是韩雪的《飘雪》吧，是翻唱自中岛美嘉，也是非常有名歌手的经典的作品。 是，我不是老人说有一段时间呢， 他的一位朋友就是翻唱了一个日本歌曲， 是听说是侵权了，然后呢把人家一个这个歌曲呢，就其实没有理解歌词的意思，然后讲成另外一种东西，最后呢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哈。 那如果说就是这个改编的话，最好还是取得人家的版权比较好哈。 对， 还有王能呢也提到了说郭富城的这个樱花，哎，这个歌特别好玩，因为歌曲当中直接就有了那个日语的那个部分在。 对， 对， 而且啪啦啪啦樱花舞本身当时也是跟原本的版本当中呢，这个舞蹈是结合得很像的哈，所以呢这首歌曲感觉一听就是翻唱吧，不太可能是原创的感觉哈。 蒋也跟我们提到说，一休哥算吗？一休哥是作曲家吗？请问，这真的问的我 这个问题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当然还有人提到了年轻的时候的很多人的偶像啊，包括像酒井法子等等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呢今天可以把更多的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以及音乐人呢，通过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发送给我们。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悼念一位伟大的歌手了，他就是 Michael Jackson。 对， 今年呢是 Michael Jackson 诞辰60周年，所以今年也会有很多纪念他的活动在全世界各地展开。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全息演唱会，最近是在上海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对，这次 Michael Jackson 全息回归演唱会呢，是以全息的科技为亮点，打破了空间次元，采用了360度全息影像的技术，用建模高度还原Michael Jackson 的音容笑貌以及举止动作，再现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超强的舞台的表现呢和魅力啊。 这一次的巡演呢，包括像剧场啊还有演唱会，差不多总共是有100场。那最先的一场呢，就是8月29号开启了，大家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这些城市都可以查到首批演出的这些剧场的剧目。 是， 演唱会呢差不多在10月开始哈，会在上海和北京开启，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你喜欢的 Michael Jackson。 接下来我们唱的是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OK,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 Michael Jackson 呢在重新整理他的这个歌曲的时候呢， Justin Timberlake 找到这样一首歌曲，然后呢经过了重新混录的编曲以后呢，你会觉得好像这两个人在现场一个维度当中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啊。 对啊，所以乍一听会觉得很惊讶，说诶 Justin Timberlake 和 Michael Jackson 什么时候有过一场合作、啊、 关键你知道其他的歌曲呢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把他一些老歌重新混音嘛，就你还能听得出来、嗯、哦，这是他原来的一首老歌，这首歌曲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所以一听哎，真有点新歌出道的味道啊。 嗯，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还有日本的音乐人，或者你知道哪些歌手是翻唱了日本歌曲啊，但是现在非常脍炙人口的、 嗯、 比如说美羊羊跟我们提到了说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还有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啊，都是翻唱中岛美雪的 歌曲。 对 对啊，另外呢他说到了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百听不厌啊，他说到了这个歌手 好好听啊， 超级好听哈、啊、 是。还有超也提到了说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应该是我听的最晚的日本流行乐哈， 是 都非常的经典。那么达也提到了说千千阙歌这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曲，这是日本超级巨星近藤真彦的歌，翻唱的也很红， 嗯，很厉害啊。另外呢君儿说我喜欢仓木麻衣啊，唱了那么多柯南的主题曲啊。 对， 所以你到底喜欢仓木麻衣还是喜欢柯南多一点？ 都喜欢、啊、爱屋及乌，懂得吗？ 是。小陈子呢说这个我喜欢的日本歌曲呢是这个 苦江游一的 鹰啊、嗯、中国的很多综艺节目都使用这首歌曲当插曲，比如说天天向上这个节目哈、 啊、对，就包括很多的歌曲啊在综艺节目当中你可能一听你觉得哎好熟，原来是这首歌啊、 嗯、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它的出处可能是翻唱的日本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经典的配乐。 接下来这个曲目我估计静宇也会吓一跳哈、啊、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啊真的吗？ 我听到以后也是全身一惊啊，难道这首歌曲也是翻唱？它这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啊。 窗外的麻雀也给我们提到了老男孩啊，我待会儿要找找看看确定一下啊。 是啊， 今天聊了这么多啊，日本歌曲日本的音乐人，大家也可以把你的想法更多的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本土的一位歌手了，他确实没翻唱过。 哎一转我们来看一下啊，七夕之际呢郝云发布了最新的单曲望京，单曲的词曲呢均由郝云亲自操刀，沿用了他擅长的轻松的曲调以及戏谑调侃的文字，讲述了一段属于望京的奇妙爱情故事和背后怅然若失的心理活动啊。 这首单曲呢用的是郝云骑着单车跟望京西路的路牌合影作为封面，所以也是特殊的有自己的寓意在哈。 嗯， 那么背景呢就是望京的车水马龙了，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街景和人像的那种结合呢，整个画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又充满了生活气息，就好像是朋友随意在街边帮你去抓拍的一样。 对， 所以它体现的也是跟歌曲的想法是一样，就是生活细节来体现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歌曲的内涵。 嗯，来听郝云望京。 荒辽远隔了半间隔了飞的十五年，真的不如十八年，大有一帮伦敦来的女朋友，其中有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妞，大有一张我喜欢的那种脸，她笑起来生花浪漫。 上海姑娘，上海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什么？但不是都喜欢，就喜欢那么一个。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没错， 西安姑娘。 她就坐在我的对面，我跟她套词，聊起了苏格兰。我说我喜欢你，她说我也喜欢你啊。她说她要走了。我说我送你吧，他说他就住在望京，嗯，我说我也住在附近，嗯，他就住在望京的什么地方，我在望京永远搞不清方向，每次去望京

去得很快乐 Free forever 忘记了老高的生活忘记了存折的存款忘记了乏味的习惯自由自在松饼的菜鲜和菜甜简单又锻炼和训练做自己简单不简单在冒泡的兄弟抛掉了过去的不甘自由自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被静瑜呢安利到了一款这个美味的早餐的自己的做法。说实话，现在还真有点想自己去动手一下，丰衣足食哈。 因为其实你以前觉得说，好像早起做早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有这点时间，我还不如多睡一会儿。但其实可能早起个五分钟、十分钟的，你今天一天的感觉也不一样。 对。 因为在做早餐的过程，也是你整个人醒闷的过程。 嗯。 再踏出门的那一步起，感觉整个人就焕然一新了。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静瑜，什么时候把那个周游世界那些国家早餐，然后挨个做出来。 最近先别周游世界，咱们先想想今天这个事儿哈。你先把今天的早餐做出来，然后拍成小视频给我，我再给你介绍下一波。 好吧，好吧。 眼睛大，嘴小。 是，所以呢，这个做早餐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这一时段就说完了。当稍后呢，会给大家送上的是今天的早安快跑，会有一些特别的内容的呈现啊。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和音乐人，但实际上呢，日本歌曲和音乐人当中，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对我们这个流行音乐的贡献是相当相当之大的，有很多人你会惊呼哇哦，原来他的歌曲也是返场的哈。 对，像恩菜跟我们说，小时候听香港电台主持人在介绍歌曲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中岛美雪和玉置浩二两个名字，我就像被洗脑了一样，一直记住到了现在啊。 是。 那像玉置浩二也被香港的天王天后翻唱出了很多的经典，比如说像张学友的《月半弯》《意乱情迷》《情不尽》，还有陈慧娴的《痴情意外》，包括像黎明的《一夜倾情》《如果这是情》，你看看这是咱们音乐广播的听众。 对，这一看就是音乐广播的听众啊，这音乐素养是相当之高。那除了玉置浩二之外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一位也算是日本国宝级的音乐家了啊，他的名字就叫做谷村新司。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呢，一共创作过700多首歌曲，在全球举办过4000多场演唱会，而且他的作品呢有将近50首被收编和改编为华语的歌曲啊。 那今天还一直没有人提到这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呢，就是他在1980年创作的叫做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就传唱度都非常高。 嗯， 那么今年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契机，因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纪念，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位大神级别的人物谷村新司就会来到北京。9月28号，他会在北展剧场举办谷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 嗯，新这首歌曲呢是谷村新司最有名的一首歌曲。舞台上的这个瘦小又快乐的老头，很早就窥见到了命运的奥秘，所以呢，他当年呢是想象的中国的北方的茫茫草地、远山以及凉风来写下的这首歌曲。写出的时候只有32岁啊。 那也欢迎大家今天继续跟我们互动，你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和音乐人。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一张门票作为奖品。 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荒野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ああ砕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

那是你姿势不对。现在花三成首付买帕萨特，享两年零利率和14000元置换补贴，以后就能开着帕萨特，吹着双温区自动恒温空调，去哪儿都凉爽。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Cause I'm afraid to see you when I open up the door. Standing there with my replacement, laughing and smiling. While inside I'm dying, so I don't go to parties anymore. 10 o'clock on a Friday night, I get the text message with the place and time. But she probably got the same text, so I can't go. Cause I can't see her face right now. Cause if I do, I know I might break down. And I'm not trying to make a scene, guess I'll stay home. Maybe next week I'll be ready to get dressed up and fake a smile. But I she's moved on already, so you won't see me for a while. Cause I don't go to parties anymore. Cause I'm afraid to see you when I open up the door. Standing there with my replacement, laughing and smiling. While inside I'm dying, so I don't go to parties anymore. No.Laughing and smiling while inside I'm dying, so I don't go to parties anymore.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Jake Miller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Parties 啊。这个跟一般的 Parties 感觉有点不一样，一般都是那种很嗨，然后节奏感电影很强。这首 Parties 感觉讲述的反而倒是一个有点哀伤的，在很多人群当中静静的看着你那样一个故事啊。 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狂欢是啊、哦，我说错了是吧？我说狂欢是一个人的怎么说来着？什么？ 下次这词儿还得准备好了再说。 什么叫孤单跟狂欢的那个？忘记。 哎呀呀呀，真是回去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补上啊！ 特别是今天看到咱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们普及音乐知识、越发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好大，作为一个音乐 DJ、每说一句话都要分外的小心了。 是，我们 今天来问问大家的就是你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还有音乐人，包括哪些你熟悉的歌曲是日本歌曲翻唱的呢？ 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的答案呢觉得让我确实大呼吃惊啊，还有一些呢确实也是挖出了很早之前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像海鹏说张学友那首遥远的他也是翻唱，其实呢不光是翻唱，他恰恰就是翻唱自我们刚才说到的古村新司啊。 刚刚听到那首新的时候也是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哈，这么感觉老歌但是又被唱出了，你重新放出来之后又有一种新的力量打动到我一样。 是，但是呢花姐 AK47 这个答案呢我就有点觉得奇怪了小泽征尔人家是指挥家，谢谢啊。 就是音乐人也行嘛， 也算 咱们今天也说了嘛，就是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跟音乐人都算，这小 沼泽征尔这个答案非常不错哈。 对，但是呢， 课文当中出现过。 是笑笑他爸这个答案就更奇怪了。以前的小林和小林正和突如其来的爱情，这个骗不了我，他叫小田和正。 那现在呢？ 现在呢？他说《湘南乃风一红》，这什么意思？ 《湘南乃风》的《红》这首歌， 哦、 就是最近这件事。你也真是、啊、 这眼神，该重新配副眼镜了。 还有像张旭跟我们提到了说《九十让 Summer》啊，这都是我的最爱。 对， 那我叫周丢丢说，哎，我以前啊听过一首歌曲，是日本女歌手夏川里美唱的，就有一首歌呢叫《四季歌》，我一直以为是日文唱的， 嗯、 后来同事坐我车说这不是中文吗？仔细听了一下，发现真的是日本女歌手唱的中文，但是听起来真的跟日文没什么区别。 对，哎，你这么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中国歌手唱的英文，是不是在很多人听起来也就跟中文差不多？ 那好尴尬。 脑袋一套，不好意思啊。 哎，但确实有外国歌手翻唱中文的歌曲，比如说像瑞友提到的说、 嗯、 Take Me to Your Heart， 就 是 对，这个应该是麦克学摇滚吧，翻唱歌神张学友的吻别。但今天跟大家聊的不是翻唱歌曲啊，我、 嗯、 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还有音乐人，包括今天也有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古村新司的这一次的北京演唱会的一张门票要送给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 是的， 今天大家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我们继续赶快再拉回我们京城啊！火箭少女101首张音乐专辑发布会呢，前天在水立方时正式进行了，这也是火箭少女101成团之后呢首次正式的媒体见面会了哈。 对，但这次备受媒体和各位关注的呢，还是因为之前的这个退团风波哈、 嗯、 第一名第二名第五名都一起退团了，那么剩下的八位女孩子还要继续出道继续他们的偶像梦想吗？那这八位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勇敢的一起亮相在了发布会上、 嗯、 而且腾讯公司的副总裁包括企鹅影视 CEO 他们也是发表了致辞，就回应了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解约的风波。 对，表示呢这个孟美岐、吴宣仪和张子宁三个女孩会收拾心情下周一正式归队啦，这还是 会回来哦。 对，这件事还挺好的，因为他们三方呢是联合做出了一个声明，各盖了一个章，也就是说这件事大家一起处理好了、 嗯、哎，这样最好嘛，因为整个这个风波闹得大家也都是非常的担心啊，包括像在发布会上的时候死宁其实是意外晕倒了， 嗯， 被工作人员抱下台，那么目前的队长亚米透露说死宁是带病上场的，坚持唱完了一首歌啊，跳完了一首歌、 嗯、 但是现在休息以后已经没有大碍了。 是，所以呢火箭少女101呢正式回归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重新再让大家唱听一遍了。 对啊，他们前段时间那么辛苦那么忙，再加上呢女孩子出道还是要保证饮食的，卡路里摄入不足在台上才会晕倒嘛。 对，所以一定要燃烧我的卡路里。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

雷，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Running Time， 今天呢比较有特殊的一点啊，今天呢来听到这首歌曲 ，Via Valen 带来的这首歌曲 Mara Binta。这首歌曲呢是雅加达亚运会的这个开幕曲。我让我个人比较惊讶的一点呢是，第一次听到这一首 EDM 的歌曲当做开幕曲，而且还挺好听啊。 但是这次因为像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有 EDM 的元素加入啊，你会感觉加入到世界杯当中的这个潮流还蛮合适的。但是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当中，现在就是可以感觉到整个世界音乐的潮流风向标了。 而且客观的说，这首歌曲电一些，俄罗斯世界杯那个比较适合广场舞大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世界杯一完立刻就不认人了。 但确实因为世界杯的热潮哈，点燃了全民的运动的激情，你会感觉到，哎，最近这段时间啊，好像操场上啊，包括各个运动场地跑的小孩子啊，然后老年人啊，也都多了一些，可能中年人都在健身房当中挥汗如雨吧。 是，所以呢，最近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继续一下运动的热潮，去关注一下第十八届亚运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啊。当然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前几天呢是刚刚开幕，王铮亮受邀成为了火炬手，在开幕前呢，也前往了这个雅加达的比赛场地进行了火炬的传递哈。啊，当然呢，这个历届大型运动会的首金其实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雅加达亚运会呢也不例外。那昨天上午呢，雅加达的亚运会的首金呢是出自武术比赛的男子长拳套路项目，这个项目中国拿块金牌应该还是算是实至名归吧。 对，中国选手孙培元是不负众望，以高超的武艺赢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那么昨天晚上呢，2018雅加达亚运会在格罗拉彭卡诺，哎呀，我又感觉到你知道吧，就在印尼办这个亚运会啊，跟在俄罗斯办世界杯差不多，基本上各大运动中心还有运动员以裁判员的名字就已经很拗口了。 有没有一种被这个俄罗斯 等，我再尝试一次哈， 支配的恐惧。 格罗拉彭卡诺水上中心，结束了游泳大项的第二个决赛项目， 是 男子200米自由泳的争夺。大家非常关心的中国选手孙杨是以1分45秒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本人第三次参加亚运会来获得了第六块金牌， 很厉害，也是个人的首次获得了亚运会的男子200字的冠军啊。当然呢，这个成绩呢是排在今年的第三位，而孙杨也实现了从200字到1500字，从亚运会到世界大赛的全满贯啊，这真的是一个游泳奇才了哈。 现在提到了亚运会哈，其实王铮亮刚刚也说，我们说他这次是火炬手嘛，他也说自己最难忘的一届亚运会是90年的第11届亚运会，当然难忘了， 对啊， 那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讲都是非常难忘的 记忆，熊猫盼盼，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在那年出生的，所以我长大了之后，就我们家有很多熊猫盼盼的纪念，我都会问妈妈这是什么什么，他们就说这是盼盼啊，跟你同岁的盼盼， 哦， 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 原来熊猫盼盼和鲸鱼是同岁的哈。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以及风林火山，我依然奔跑在路上，继续去关注一下雅加达亚运会。 也曾感到痛苦和无助，山清水尽时就在那一瞬间，梦的心中浮现，命运正指引我冲向前，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寻找着你的方向，哪怕要用上它700万年，请你仔细的来欣赏，就在梦开始的地方，却早已寸兵折将，我哭得就像个孩子一样无处躲藏，你用1万人的力量将我们拥入

once again. I know I should forget her. You don't just know my name. I don't really like anybody. So don't tell me I'm like anybody. It's exactly the way it is. Inside my head when I dreamed about it. All the things I can leave without. I need it now, cause I've all found it. Anything that I can't afford to lose myself. Tryna be somebody, somebody.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俊宇， 嗯， 我听说呢，最近呢，有人说我容易把天聊死，所以我 刚刚啊，刚刚你没有聊死吗？现在是起死回生，对吧？ 所以我现在准备赶快来救回一城。你最近看《延禧攻略》了吗？ 当然，你知道就是周六周天这两天吧，我每天晚上，因为第二天不用早起嘛，没有上班的压力，我一不留神吧，我就看到了半夜3点。 所以你成功的自己实践了那天自己许下的诺言是吗？ 就是那天跟大家上周的时候有聊过啊，你为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我没有想到我这把年纪了，扶着我的老腰，我又疯狂了一把，可见这部剧真的有多抓人心啊！ 对，但是啊，最近有一部戏准备出来要对标一下《延禧攻略》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 对，是《如懿传》啊， 《如懿传》。 如懿传， 其实期待它期待了很久了，因为像之前的时候《甄嬛传》大火了以后，大家就在想说，哎呀，有没有类似《甄嬛传》的这种电视剧出来让人解解馋呐、啊，《甄嬛传》我已经看了8遍了。 哎，是的，当时其实就说到了《如懿传》，而且看到当时的阵容呢，哟，你看周迅又重新出来了， 而且霍建华好吗？光霍建华一个人就足以吸引眼球了。 嗯， 但我觉得吧，这个噱头喊得太久了之后容易让大家疲，因为大家对于《如懿传》的这个期待已经很久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哎，今年没有播，明年没有播，这个平台没有播，那个平台没有播，那上周呢突然开始宣布今天要在腾讯视频网络独播了。 而且呢，关键时刻刚才说到的大热的《延禧攻略》是相当于成了打擂台的这样一个公式，你知道他俩说的都是一个时期的事儿，你知道吗？ 但是故事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期待的这个周迅所演的《如懿传》当中 中的这个如意的角色哈，其实就是目前在《延禧攻略》当中后期黑化的这个贤妃， 对， 对，也就是当时《还珠格格》当中的那位皇后，也就是容嬷嬷的主子，也就是对，所以你看在不同的这个编剧的心目当中啊，给他们设定的人物性格是不一样的。 嗯， 那大家现在了解到的，像《延禧攻略》这么火哈，那贤妃肯定在后期黑化了嘛。但是呢，在《如懿》当中的周迅扮演的这个大女主如懿，其实呢，她讲的就是说，她跟乾隆，也就是霍建华饰演的这个人，两个人从青梅竹马到帝王夫妻， 嗯， 一路携手共同面对危机四伏的宫廷，共度难关。然后当他们一起坐拥天下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和信任却逐渐消失，婚姻面临破灭的故事， 是 感觉我们好像看的不是同一个乾隆的故事。 关键就是同样都是乾隆，同样都是帅哥乾隆，对吧？那么两部剧的历史背景和人物高度重合，但人物设置很区别很大。你刚才说到的大女主这个如懿嘛，对不对？嗯，那除了她以外呢，包括《延禧攻略》当中秦岚所饰演的富察皇后，堪称是贤后的典范嘛。但在《如懿传》当中呢，有董洁扮演的富察皇后是重要的女配角，人物性格十分的复杂啊。 所以你知道两部剧如果混在一起看的话，真的让人会有一点错乱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我哪个剧都不想看，只想听听《甄嬛传》 《甄嬛传》翻出来重新再看一遍吧。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姚贝娜的《红颜劫》。 斩断情丝，心又乱，千头万绪江山，低眉敛胡言，祸福轮流转，世间还是缘。 我是林墨， 我是 AK， 我是展宇， 我是静凡， 我是嘉义。 这首《夜空悬浮》来自我们的首张音乐专辑《去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起加油，一起追梦，去更好的未来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长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路段有事故，后车排到四元桥。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夜上的直播间，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学今天疯狂实力刚刚好，忍不住拿起电话呼呼一般向外跑跑，说上我最杀手机最近外套正是罩罩，怎么会说到自己完全控制不了，差一点忘记了找个伴出去玩，怎么可以独独将你漏掉，没有你就会觉得快乐好像缺了一角，起床好在你的耳边真心有种呼叫，别人的窗边走过这一天的美好，哟我会买你最爱喝的玉米浓汤，准时报到准时送到，我要亲眼看着爱心被你一口喝掉， 哦、oh, 心情多么好，想要给你一个拥抱，想要时间停在这一秒，哦、oh, 所有的烦恼要在空中随风散掉，只要有你陪伴就好， 海角只有你在身边，不管去哪里都好，晒着太阳骑着单车迎着风去感受，只要你在身边，不管说什么都好， 爱能是走向对未来的海洋，我们是一只只悠闲的热带鱼，吹着泡泡绕着圈圈自己自在的追逐心脑，哈哈是多么美妙， 哦、oh, 心情多么好，想要给你一个拥抱，想要时间停在这一秒，在空中随风散掉，只要有你陪伴就好。 喜欢你阳光般的笑容，带来无比活力，想亲吻你开朗的嘴角，就算天气不好，就算伤风感冒，没有什么可以拿走。 我就会想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BAD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爱的世界》，同时呢，这也是他的这个同名专辑《是庆功宴》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很有意思。好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和音乐人。其实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听众的这个答案呢，真的是让我们有点大开眼界的感觉了哈。 是，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自己喜爱的日本的一些动漫啊，包括主题曲啊等等的。森林木子跟我们说，哎呀，我真的是有一次看动漫的时候才知道红日，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送给大家的那首歌哈， 是 翻唱的歌曲，搜了以后才知道原曲是立川俊之的一首歌， 对，还是挺好听的啊。而且呢，红日都是的话，很多人呢确实感觉这个观念要被颠覆一下。 对，那唐平也提到了说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啊，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因为饿狼传说是改编的剧场版的动画主题曲，但是歌词呢却从热血改的有一点点的小情调在啊。 对，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去演绎同样一首歌曲的时候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格了。包括学友自己的歌曲被改编成Michael Lenzura 那首歌曲 Take Me To Your Heart 也有点奇怪，就跟原曲的感觉还是有些不同，对不对哈？ 那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熟悉的日本歌曲或者音乐人，或者你知道哪些歌曲是翻唱自日本的歌曲，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也想要送给大家马上要在9月份在北京举办音乐会的日本著名的音乐家谷村新司的演唱会的门票一张，各位别忘了来发送电话号码索票。 好，继续来看一下由陈坤、倪妮、赵立新以及倪大红、袁弘等人主演的权谋古装电视剧《天圣长歌》正在湖南卫视播出。最近怎么这么多 古装 呢？ 太热啊！ 对， 你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如懿传》呐、啊，包括像这个《延禧攻略》啊，还有刚刚你的一首这个《红颜劫》呀、啊，已经成功又把大家拉回到《甄嬛传》当中了。 是。 那这一次的《天圣长歌》，好在它总不算是在说乾隆那些事儿了。 嗯。 有自己的这个小说改编，这是天下归元的小说。皇权来改编的，所以呢，陈坤这次饰演的就是天圣王朝的逆境皇子宁毅，和前朝皇族遗孤风之威，也就是倪妮的这个角色，他们之间的命运纠缠的故事。 对，那么刘惜君呢，也是演唱了《天圣长歌》的第一首概念曲《如昨》的音频和 MV， 已经呢日前全网上线了哈。《如昨》呢是把这个倪妮以及陈坤饰演的男女主角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诠释的非常的惟妙惟肖了哈。 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啊，虽然只有短短一天的时间，但现在已经是好评如潮了，感觉它的热度是不是可以突破姚贝娜的那首《红颜劫》呢？当然也要看这部剧在大家当中的影响力如何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最近的重新窜红的刘惜君带来的这一首《如昨》。 昨日被风卷碎，叶落纷飞，只为你那一眼，至今锁眉。任时光堆叠，年少却落尽了多少秋水，踏遍了云和月，为爱迂回不变。初心的玫瑰，思念 少就落进了多少秋水，踏遍了云和月，为爱与悔不变。初心的玫瑰，思念的空洞，有谁能替我挥霍？爱到如今依然清晰，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兰卡带来的 The Show。 兰卡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是挺轻扬慢摆的，有点像初秋，有点清冷的味道的感觉哈。 嗯，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早音乐秀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记忆当中那些经典的日本歌还有音乐人，包括你知道哪些经典的歌曲是翻唱自日文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的， 别忘了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还有一张票送给一位听众朋友。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三毛奇遇潘越云回声巡回演唱会北京站上周五呢，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是唱响了啊。这次演唱会呢，是由33年前三毛携手奇遇潘越云所打造的回声专辑来演变而来的啊。 这三个女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这一次演唱会呢，其实有一些特别的巧思在哈，包括三毛也会一个特殊的形式来到现场跟大家打招呼。 是， 演唱会上呢，比如说像七点钟、小梦蝴蝶、相思已是不曾闲、今世远方、野百合又春天，这些熟悉的旋律都会一一响起，来感动到大家，唤起你对那个年代的回忆。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 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时代啊，能够感受到野百合有春天，能够畅想的时代，好像每个人都有着一些默默的黯然去涌动的一些情愫在其中。 那么今天呢，大家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让人可以追昔往昔的一些歌曲啊。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你记忆当中的日本歌曲还有音乐人。小喵啊也跟我们提到了说，